花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enis.com， 我系探长。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翻翻嚟呢个礼拜四嘅大军阀啦。啊，阿土伯，你好似即系你琴晚先翻嚟，风尘仆仆。 去旅行啫。 你有冇睇新闻啊，阿哥？ 我哋啲都系旅游抗共嘅一部分嘅人嚟嘅。 你又旅游抗共一份啊？你 啊，离地中产嚟噶嘛，大佬？啲人话我哋有左交嘅大中华交加离地中产， 系嘛？ 系嘛？过时过节，系嘛？你唔好理我同边一个去旅行啦，系咪？ 系。咁啊，即系如果你讲你过时过节啊，你都即系吓。咁、啊、开心又离地又剩啦，咁今次份预算案应该有受着，有应该有得益啊， 差饷啦、 啊，吓、 啊、差饷免两个月嘛，好似两季嘛， 系，咁啊好 Q 多啦，咁不过呢、這个即系、就 是、公司嗰啲 利得税， 利得税啊嘛， 系， 二万蚊上限啊嘛， 关于呢个预算案就即系、就是、我哋下一节讲啦， 好， 咁我哋而家呢一节咧就讲咩好咧，哇，咁啊有人点唱啦，咁啊就系讲咧即系呢个文汇报，咁文汇报咁啊今日讲咩咧？ 喂，呢份幾百份銷量嘅報紙，大家關心做咩？ 唔淨止 咁有中央嘅人睇噶嘛？ 咁啊有篇嘢就係呢個咩廿四美社啊，廿四美唔知乜 Q 啦屌！嗱佢就話咧，嗱西九龍西街位咁啊，黃毓民身旁咁啊，點解要加位咧？咁其實即係都係即係因為嗰個咩啦， 人口變化啦， 選區重劃啊，人口變化啦咁樣樣。咁就嗱，佢呢度咧，佢篇文咧，即係其實佢。报道啦，咁佢就话呢个郁文咧，哇，屌就好 Q 犀利啦！如果你讲呢个激进派嘅，你九龙西，即系你除咗佢之外，仲有边个？即系其实系可以摄到佢位，攞到佢啲票咧。咁所以如果系咁嘅话咧，咁啊，即系要啊，即系阿黄杨达系嘛，阿鸠达过嚟选咧，咁啊都唔系问题啦。 去九龙西。 系啦，咁啊，即系咁样讲就对调啦。咁然之后 衬佢， 系 九西嘛嗰度， 系 高达啊嘛， 系啦。咁啊，就佢计划咧，就话即系喂，不如咁样咧，即系你郁文呢个空降九东，但系经过呢个慎密嘅计算咧，一方面如果陶君衡唔再参选嘅话咧，喂九龙东就已经系冇呢个激进派嘅候选人噶咯。咁啊，即系郁文咧就有望存取呢个激进派嘅票源。喂，其实佢系指望你唔。选啊，咁佢就可以存取呢个激进派嘅票源咁样样。 我 咁啊， 激进派啦， 系咁你 左交得大中华，再加嚟中产， 唔系咁，但系你唔系喎，你即系你 我笑到扑街嘅， 你曾几何时你话旺角你睇场噶？ 高登峰你 呢啲系我吹大佢去空嗰啲僆仔嘅啫，大佬。呢个场我嘅，OK， 系咪？你要搞嘅，你去第二度。 啊！ 人哋搞你又搞，不过你中意搞人，咁呢个我实识空你啦，系嘛？你高登仔就好笑，你事后翻佢先识写，屌你当场你唔答我，点解呢个场系你嘅陶君衡咁样？咁都得噶，但 系 够我反应快，系嘛？ 呢个 真系而家形成皮啊嘛，我学咗佢啲嘢啊，大佬。 不过你冇办法啦，即系嗰啲都系网上用武嘅啫，都系即系其实嗰啲通常即系你咁样讲嘅时候，佢咪匿埋咗。唔系咁，但系咧就嗱。如果佢過嚟選咗咁點算先嚇？即係咁啊！即係九東你啲街坊即係會點樣投啊？咁樣樣喂，你唔係佢嘅話，喂咁啊！即係都唔知揀咩好喎、啊？唔通你又揀翻呢個即係叫做係嚇、啊？ 你冇理由叫我各揀胡志偉嘅大佬係咪先？ 公民黨咪有大佬 哦，有傑哥出嚟啊，同埋阿邊個啊嘛係嘛？即係或者叫佢即係搭埋啊，即係呢個譚文豪出嚟選啊，即係。 嗱，我覺得咁，即係如果九東形勢不變，所謂形勢不變嘅意思就係咧，具體冇加二席嘅話咧、五席咧，阿爺好想攞第三席嘅，所以咧，黃毓民自己走過去咧，就真係灰頭土臉嘅，有機會 嚇，點解咧？ 多過五席，因為點解呢個係佢囊中物嚟噶嘛？九龍東，我分析個選區俾 西啊，你話 九龍東， 九龍東啊， 九龍東 啊，黃毓民去九龍東嘛，九龍東呢個選區。是基层为主的选区、差不多是同深水埗一样是咁穷的、因为有黄大仙在度，观塘都不是好得去边。OK， 谂下你数得出的那度的屋苑私家屋苑得几个嘅啫嘛。丽港城 係咪威豪花园或者喺鑽石山嗰个叫咩话一时唔记得添。证明冇做黄大仙区 域。星河名居。 哎呀嘉汇景花园系咁上下。边有中产阶级选区㗎嗰度。全部都系基层选区。再加上嗰度潮州佬多。 係。 係 啊。又学佬多。唯一用都未有好处就学佬。因为佢搞得掂嗰班友嘅、 哦。 上一次勾搭嗰啲飞呢好多都系嚟自佢嗰度。 sell 咩佢系海陆丰公平嘅人㗎嘛。 係啊。呢、這个系佢嘅强项。但系我自己盘算就阿爺点可以俾你喺九龙东三二呢一个比例变成二三呢所以你黄一文去找屎嘅啫。 唔系佢唔系去到系佢老底咩即系二三佢成为第三个嗰阵时佢就由非建制派人物就变成建制派人物。 如果佢赢嘅话咁就真系证明你系建制派啦。即系阿爺都会放飞俾你啦。 咁即系 呢个系佢囊中物嚟㗎从头到东。由司徒华最强势嘅年代。 系。 唯一一次就系98年嗰次系二一。 嗯。 就系、是、司徒华李华明搭得个陈婉霞。好啦跟住四席嘅时候二二。唯一一次因为0371就系郑经汉突然之间冒出嚟。搞到三二。跟住 cut 返一席二二。加返一席三二。 系咯、啊，谢伟俊 点可能啊？你当阿爷傻咩？你唔好当佢嘅组织同埋动员能力，同埋喺地区里边嘅网络系流嘅先啦，个大佬。咁你唯一个变项系咩咧？公民党可能梁家杰唔选嘛？ 执 民 系 咁啊，麻烦啦。咁啊，可能即系黄老邪，就算系三二都有机会赢。如果你梁家杰继续喺度。攞返晒嗰啲中产专业飞吸咗跟住胡志伟就係民主党传统民主派嘅基层嘅飞咁跟住你呢一个嘅配票得意喺呢一个嘅九龙东 吓 係咪陈嘉文就算退休都好啦冇关系㗎边个上都一样㗎咋嘛啲飞係咪派我选我都赢㗎大佬不过即係我啲收以为五同共产党㗎跟住你工联会黄国健勾下勾下都赢㗎好啦谢伟俊出唔出呢其中一个讲法就是谢伟俊可能选超区嘛。咁但係我觉得如果我系谢伟俊我都会话屌你真係搵我笨大佬我啱啱先打好根基九龙东你又搵我笨係咪当然上次系全靠阿爷啦係咪所以你唔使諗我啦唔好諗住我嚟返去嚟拆佢票啊大佬啊花生球嘅任务不是这样啊屌 咪咁但係其实佢。 大家好辛苦㗎如果你真係为咗要拆呢一个黄老邪个飞而去即係搞佢嘅话係咪要令佢死屌我唔冇得赢屌街坊唔会选我㗎嘛大哥。 就 我开宗明义话嚟追击你黄老邪嘅话。咁街坊邊度投我票啊大佬。 咁我寧願投阿傑哥出。 唔其實你係咪成功啊死唔成功啊死成功即係。 我必死㗎。係 囉。 係咪我必死無疑㗎喎。 唔係我嘅意思係你拆到阿黃毓民嘅票喂咁到時到後變咗四一嘅。 唔係唯一好睇嘅呢就係點呢如果我真係算係假設啫下。佢真係我有都有思考過嘅。就係、是、我主力係出電視辯論。係咪所有派嘅傳單就係攻擊你黃毓民， 咁你咪令佢尷尬。 由頭攻擊你黃毓民， 啊！ 跳我嗰陣時候都盤死無大去咧，你要選贏啫嘛。跳大家鬥難掹最容易噶啦，係嘛？我而家夠難掹啦，喺大軍閥裏邊，係嘛？我驚你咩啫？粗口都講埋添啊！屌，隨時可以温埋啲高登仔飛添啊，大佬！我屌你啊！咁得唔得？係嘛？雖然可能奪咗佢，大佬，但夠勇啊嘛！對高登仔嚟講，衝喺黃毓民度，指住佢鼻哥嚟屌共產黨嘅卧底。契弟雨傘運動你搞散一個個個組織你搞散由社民連人民力量雨傘運動全部都是你搞出來的你有咁多錢可以住易得到屌你點答我我難乜嘛我都唔係要攞票屌用乜意呀所以你唔好喺度即係串鳩我呀你唔好串我哋花生台呀屌我真係一個屈美十屌籌幾十萬返嚟就搞掂㗎啦。 九冬周炳 啦。屌鳩你真係所以你唔好撚咁過癮啦肥佬禮係咁勸我去選㗎。所以我一定有錢㗎大佬。我幫我推咗好撚多次我唔係搞我啦大佬。人生係最快樂呢個時候我仆街。係咪做返自己鍾意做嘅嘢講自己相信嘅嘢又唔撚怕得罪人。咁咪仲好你要出到嚟笑面迎人朝早五点几六点起身屌成世咪撚辛苦过辛苦咗廿九几年啦仆街係咪先。 喂，咁所以文汇报醒啊， 系 啊，佢一系唔知系咪拆佬试沙煲啊，想试下我系咪啊？屌，系 啊，如果我都系出嚟玩王公民，或者玩王文达，我得呢一个 mission 嘅啫，系嘛？我世上冇咩人惊，系嘛？所以我要出嚟，我惊咩？唔通我老豆反对？唔通我啲女反对啊？我老婆反对啊？ 咩女先？你嗰啲 系咪啊？我理得你啊？屌， 你去讲漏咗。 喂，屌你，你咪攞个中秋刊啲嘢嚟讲咯。屌，中央成捻有得写啦。咁证明陶君系沟女王咯。 啊， 系嘛？咁点？吹啊咁啊？ 屌啫， 系嘛？你咪攞孔令如嚟讲，你咪去左交系啊？左交咁点咧？我哋捍卫基层利益，乜嘢唔啱啊？咁样咯，系嘛？照顾啲新移民，有乜问题啊？你咪攞佢嚟讲咯，系咪？我攞翻嗰啲即系基层飞添啊，屌仆街！啊，工联会唔敢捍卫你哋嗰班即系新移民，陶君衡捍卫你班新移民，咁你吹嘅， 啊， 吹我唔着，屌！所以老邪你小心啲啊，系嘛？我真系追击你啊！你唔好以为你过去九龙都好卵劲啊！ 嗯， 我记得阿院长同我讲啊嘛，阿土，如果你而家出嚟选咧，你个助选团咧。唔使花咁多钱噶，大把人帮你做义工啊！因为咧义工啊，意思系即系大家都好积极咧，会帮你派单张啊！你可以瞓下觉，养足精神咧去呢个 辩论。 系啊，你唔使自己亲自嚟派啊！晏昼有人同你嗌咪噶啦，屌我哋播翻匪类监察院剪好啲精稿，大声啲，买好啲嘅音响，就嘥钱喺呢咁嘅地方得啦！啊，登下报纸广告，去下电视辩论，派啲单张靓少少，有人设计啲吓精警啲句子。搵啲 copywriter， 就喐鸠你双簧，系咪啊？屌你双簧去边？我哋嗰套嘢照搬，拆你三成，你都好捻大镬啦。 喂，嗱，其实我讲讲呢篇报道啦，其实嗱，通常 不过我哋又会大镬啦。 系点样咧？ 我哋所做嘅嘢咧， 系 就系会所佢哋会所讲，就话我哋即系帮呢一个嘅泛民主流。 啊 系 啊，系嘛？因为我帮佢掩护嘛，做屌、啊，我哋两个喺度即系打生打死嘛。咁泛民主流嗰啲人，哇！屌你两班捻样癫嘅仆街， 你咪当佢咩？ 系嘛？我 食花生咯， 我当嗰度有两成选票，你两个打生打死咪差个十五廿个 percent 咯。 你当佢建制派啊嘛，大佬啊。 跟住其余嗰五差唔多四成嘅选票咪归晒去民公民党啊咩嗰度。 系系系，唔系咁，但系其实呢篇嘢咧有啲特别啊，因为其实嗰啲咧， 你揾到玄机啊？ 平时呢嗱我睇返啲反应先啦，即係其实呢佢哋接咗文汇报呢，通常一讲嗰啲即係叫做係泛民主派嗰啲即係叫新聞啦，咁下面佢自己都有班五毛呢喺度讲嘢㗎嘛，即係喺度即係喺度评论啊咁样㗎嘛。咁呢即係你见到呢篇嘢呢哎好特别喎、啊。嗱我搵返个 comparison， 你可以搵返个比较先。咁啊即係讲你一篇报道呢，即係之前有即係2010年就係话点解啊陶君衡啊咁向呢个黄毓民开火呢，就好 Q 多人去即係去搞鸠你嘅，就好多人写你嘅。咁啊但係呢篇嘢呢哎反而呢就真係冇乜人评论喎，即係但係有一个叫文汇网友呢就话哎 哇你连2010年寫陶君衡选九东嘅报纸你搵搵出嚟。 唔係有冇 Google 咁嘛，屌真係有几难一。 咁多 comment， 即係相对而家系水静鹅飞。 係呀、啊。 当年呢就係一寫完之后文汇报呢就所有人无论左中右托都系屌鸠我嘅。 吓、 啊、你好撚嘢我真係冇撚睇过㗎大佬。 係好撚多㗎。咪咁所以即係呢个就係有啲即係大家可以。即系仲当唔当佢系即系一个敌人咧？即系其实呢、這个即系你通常文汇报系嘛、即系如果佢自己本身嗰个叫做系嗰个敌我思维，其实系分得好清噶嘛。即系譬如好似好简单，就 系 话之前系咁做呢个陈文敏啊，喂你一班五毛出嚟系咁喺度做噶嘛，系咁喺度讲嘢噶嘛，系咁喺度屌鸠噶嘛。喂咁但系呢篇嘢咧，似乎又冇人闹啊，郁文吓下面咧就系指一个文汇网友就话有我马识争啊，呢、這个黄郁文赢硬啦。嗱、呢个系即系文汇网友讲嘅，唔系我讲噶。啊，即系咁啊！呢、這个即系 九成系我哋啲花生油自己写嘅啫，屌！ 即系可能Tony Choi写。 喂，你唔好讲啦，大佬。 唔系啊，再循 灰啊，你个 再循住佢嘅思路去讲咧。喂，即系再讲翻就系、是、话说。先啦，舊係啦，舊2013年3月咁啊，佔中就即係個佔中論壇就戴耀廷同埋阿鬱敏同場，咁兩個人喺互窒，最後阿鬱敏講句阿戴耀廷唔知講乜嘢，咁、你見到阿文匯嘅網友反應咧，咁第一樣嘢都係冇乜反應嘅，第二樣嘢佢哋嘅反應都係喺度撐阿鬱敏話，喂鬱敏當然唔知手無搏雞之力嘅打假道學戴某， 哦，即係而家係文匯報就撐阿鬱敏啦，係嘛？ 喂 个感觉似系咁样噶。 喂，咁我就有个玄机。如果你咁讲咧，除咗话佢即系有主要嘅追击目标之外咧，郁文肯定唔系啦，系咪喺阿爷嘅角度？咁咪真系有机会个三二可能系黄郁文。因为其实佢嘅角色都系重要的。因为点解咧？老共嚟讲，发觉呢个六四黄金比率咧，系咁多年嚟，尤其是回归前后咧，差唔多廿年啊。 系 由九一年有直选开始，一路杀到去2008年嘅立法会选举，其实都系冇办法至打破，最多都系2-3% 嘅政府上落。 嗯 ，OK， 58啊嗰啲咁样嘢嘅啫，或者62啊咁样。咁其实你拉匀嚟讲，六四黄金比率、打破唔到，佢一个办法，就系、是、从你中间去勾走啲 frame。咁黄毓民喺呢一个过程里边系扮演一个对运动或者对。好大嘅冲击嘅一样嘢就系佢将你嗰个黄金比率打破，同埋佢扮演嘅更加重要嘅角色就系、是、咧，佢疑似一个泛民，讲一啲比你更激进嘅嘢，虽然你觉得佢鸠同埋务实，同埋呃鸠人，冇所谓啊，佢拆散咗你嗰主流嗰啲班，即系正正经经，虽然系窝窝妥妥嘅反对派得噶啦，有乜所谓啊？系咪？所以佢扮演呢个角色好重要啊，配合翻文汇报嘅讲法就 系、 是。可能阿爺真係想俾佢贏，我仆街呢鑊嘢。 喂，咁啊死！ 即係攞出嚟都冇人用喎，所以你冇人搞我。 咁你喺度， 我寫個結論就係想講呢樣嘢咋，係嘛？不過我幫佢拆撚到佢啲飛啊，大佬佢阿爺個飛嚟，我仆街，係嘛？我啲激進飛又俾佢嗰度先差一半咋，大佬。但阿爺幫佢佔到底啊嘛，大佬。 係係，有幫 佢。佢話就話海陸風啫，海陸風嗰啲飛咪真係爺噶仆街，係人都知㗎。所以阿鳩達嗰38,000票，起碼20,000票。起码20,000是来自海陆丰。而海陆丰那些飞是听谁讲的呢？共产党。一句到尾。因为为什么我比较过的嘛，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在这个节目里面。 你讲过啦。 我08年选举的时候的反应是差过我12年的反应。 哦，这个你讲过。 为什么 你是多了很多飞的嘛，其实是等于是。 我感觉到。最大镬就是所有支持我的都是女人。十个九个跟我合埋主动握手的。我知道仆街呢次，但冇得救老嗰阵已经，不过而家连女人飞都冇得卖，成日讲粗口，大佬又烂，唔系烂咩？ 除非佢真系 烂乜系嘛？ 唔系咁，你最近你 我想讲烂滚都仆街。 你上过去呢个港台噶嘛？系即系左右红蓝绿噶嘛？ 唔系嗰啲话 事咁，你左右红蓝绿，你唔会爆粗噶嘛，大佬啊？ 蓝条颈巾。 啊！你唔会咁样啊，大佬啊！除非你听花生台啊，喂，咁样听得花生台都系网友啦，都系自己有啦，咁唔会唔投你票嘅，老实讲。 屌，不如咁啊，花生台自己自报啦，唉，话俾我听有几多飞砸底先，仆街咁样输俾黄老邪离行离赖，咁啊边 度？叫 B 哥， 你叫我去走去追击佢，屌你乜代价系我付，大佬？除非你每人 mark 5日，每日起码要做8个钟，大佬，大家每人分啲小工噶，我做4倍多你。系嘛？ 唔紧要噶，张名单 B 哥第一，你第二咪得咯。 咁卵大镬， 一啲都唔大镬。 张名单傻噶，仆街。我都系咁啊，咁佢叫叫 B 哥咪得咯。 系咯， 点解叫我啫？屌，唔系，我觉得 B 哥最好系追击边个咧？佢老邪咁唔得噶，因为老邪有少少逻辑噶嘛。但有时你两嘢就俾人真系俾人 KO 啊！屌，你以为自己 KO 人，点解 KO 人？佢对鸠达。啱啱好 系 呢个，我发觉真系噶，唔系讲笑，唔系玩啊 B 哥，你谂下 B 哥又大声，有时你 系 估佢唔捻到啊嘛，即系佢冇逻辑，嗰个跳跃有时系两嘢就吓到你，即系好似郑经汉咁，点解你接受郑经汉访问嘅时候，啲高官咧俾佢搞到口哑哑啫，就系佢嗰下跳跃啊，唔系正常人 安排你出牌， 思维出牌嚟噶嘛？呢啲系，所以 B 哥系得噶，去追鸠打，系嘛？佢又大声，系嘛？佢要够癫，佢唔系谂住要赢你，咁咪扯捻死你啫嘛？系嘛？突然之间讲下呢个杂种啊，讲下呢个中国议题，咁你点样答啊？ 咁系唔识嘅。 喂 ，B 哥两嘢就 KO 你噶啦，你觉得香港问题？唔需要有中国史嘅咩？但逻辑啲讲咁嘅话系嘛？中国史系乜嘢啊？咁跟住喺度噏一大轮，不过我惊佢就够晒钟，烧晒自己时间，因为你有时分四节噶嘛，仆街港台论坛。咁你第一节你冇捻晒，咁你系嘛？啊唔乜乜咁去捻咗边啊？咁样系嘛？不过我就觉得 highly recommend B 哥去九西， 最極鳩屎蛋， 咁啊得啊屌， 點撚搞？ 咁啊叫花生 group 啲網友籌期幫手噶咯，真 係使啦，邊個？ 邊個有錢？ 係嘛？邊個大咁把錢？大佬日喺度炒股票、炒期指係嘛？自己搞啦佢。喂，邊個總係要冇乜人幫佢手咧先掂噶？先有發奮圖強之心啊！佢係 咪？係咩？ 係啊。 咁啊， 花生台推薦九龍西名單啊，唔乜乜我都唔記得咗佢全名。乜乜啊 ？Brian 五啊，括弧，因为佢有别名噶嘛， 索罗 B， 索罗 B， 屌真系吓捻到啲师奶仆街，话俾吓到你阿叔真系屌跌捻晒落地下。啱啊，对勾搭，两害相权取其轻，系嘛？怀念都系癫噶啦，咁不如投呢个梦幻症啦。 系啊， 投民協咯，系嘛？ 喂，不唔系，其实佢之前咧 投无意啊。 唔系嗱，你嚟紧呢届咧，我唔知啦。佢即系讲笑定讲咩啊？屌！咁佢上次就话即系佢节目都讲过，就系话诶，本土派咧都应该有一个即系统合嘅阵营噶吓，即系应该要 危险啊。其实吓，对我嚟讲系危险啊。即系你 唔系咁？如果系咁嘅话，你觉得即系范国威啊，即系阿无依依啊嗰啲，可唔可以即系？ 范国威同无依依咧，你问我咧，勉强咧。就可以接受嘅，即系如果以我哋嗰啲大中华家左交嚟讲啦，吓，即系佢嘅本土咧，同我嘅本质系唔会有太大嘅差别嘅嘢，即系你唔会将仇恨建立喺个族群嗰度啊嘛，其实呢个系最危险嘅嘢嚟噶嘛，即系口讲勇武嘅，实际上系叫人去死嗰种咧，即系起码佢都会守呢啲道德立场嘅，所以佢嘅连结都好噶，咁你无依依九西，咁你勾搭咁点咧？系嘛？喂，两个其实竞争对手嚟噶。系咪？咁所以阿 B 哥去炒我，帮阿毛依依护航，咪搞掂咯？即系认真讲嘅，屌唔系玩阿 B 噶，系嘛？不过问题阿 B 咁出嚟嘅咋？ 佢要入常喎。 喂，大佬啊，索罗 B 喺我哋呢度全台嘅节目系三甲之内噶，大哥，系嘛？我哋第一啊，弹炮啊嘛，五万几六万嘅 kick rate 啊嘛，系嘛？我当一人咁多下啦，咁都三四万啦，大佬，除四个区几多？系嘛？虽然有啲海外。系嘛？ 好冷静啊！ 一两成海外咁，喂，咁你阿 B 哥都有成万票宅底喎，仆街， 系啊， 唔卵差嘅，仲有人力帮佢抬供咧，系嘛？我哋社民连喺度帮佢顶顶啊，系嘛？阿毛哥同佢饮几镬酒之后，已经 变咗佢人啦，屌！ 唔系啊，毛哥同佢如胶似漆啊，屌！两个饮醉酒嘅时候，两个你唔知啊， 打个车轮啊， 唉，真系 咁犀利啦， 系啊， 我 屌！喂，社民连搭人力加 B 哥个人嘅魅力，你话喂，屌你咪搞勾搭咪搞捻晒啦？ 点啊？真系 系嘛？院长喺背后做呢个 军师 啊！经理人，大家筹到廿皮， 唔系咁，但系嗱，其实 我哋出廿皮配对基金， 唔系咁， 四廿皮搞啦。 另外，仲下面仲有一个闷声发大财嘅，就系呢个阿松泰啦，系咪？咁啊，松泰就系话，即系据闻，即系呢个文汇亦都系即系有份献计啦，就话即系如果佢自己又即系吓，即系择肥而逝嘅话，咁啊有机会咧，就系呢个即系双往，即系呢个咁嘅组合咧，就可以攞三，可以攞三票。咁但係人力呢，即係因为其实 所以黄老邪唔出奇，佢如果要摆啲步棋嘅话呢，呢一局呢，佢会扣毛孟靜同范国威。我唔知佢搞唔搞得掂毛孟靜。但係如果佢咁呢，就变成一个五人连线，虚张声势都好啊，当佢自己有。咁呢，你起码好过唔通你出陈文啊。你出陈良锦祥啊，係咪？你出武美男啊。咁你呢起码呢守三个就扯两个嘛。 唔係咁你嗰两个。 好巧嚟㗎呢条。咁我真係献俾佢啊。咁我表完佢之后我真係献俾佢。 咁我三个系稳阵嘅大佬啊。即係但係问题就係话你毛依依同埋范国威会 唔会。咪够大都稳阵㗎。经过呢个雨伞运动之后大家跌撚上眼镜一地碎嘅仆街。 係咪 喂你睇学联广大嘅公投已经知乜撚嘢结果啦。喂，呢、這个事咩事唔会发生啊？系咪？所以你揾我去，你冇人搞我。 咁所以即系其实你见到阿勾达呢啲都咁即系吓，就会大有前途嘅。咁见到我哋即系有啲网友啦，譬如好似 Peter 啲就话：，哎，而家香港民主运动啊，又好 Q 大镬啊，即系，唉，都冇乜即系 要逃避一阵， 要避一阵啊。咁 我哋要靠边个咧？索罗宾 啊， 吓， 系。 喂，大家唔按牌，你出牌就啱啦，飞象过河。 出可以到後下，屌你又咁，我又咁啫嘛，大佬，哇，我哋都有少面噶嘛，唔會做埋啲咁咩噶嘛，最多我唔係黃老邪，我一定會做。 你即係話索羅 B 唔要面啫， 唔好咁講，索羅 B 係最佳人選，我話俾大家聽。所以大家各位網友吹捧下索羅 B， 咁咧佢負責搞勾搭，佢肯搞勾搭，我就幫你搞黃老邪，啱啱好絕配嚇。唔使寫文件名單啊！屌我呢個花生台名單。 喂，咁啊大鑊喎，大佬即係咁到期時，即係我哋一個禮拜五日節目裏面起碼少咗兩日嘅紅牌節目。 唔緊要啊，大佬啊，我哋翻嚟做節目係其中一個係催票嘅工具嚟㗎嘛。 係咯。咁你但係你嗰幾個嗰、那個成個月你都做唔到節目啊，大佬啊，真係點？ 喂，我哋好重要嘅 mission 啊，對香港民主運動，甚至乎對中國嘅民主運動都一個好重要 mission 啊！你將嗰啲機會主義者。你將嗰啲貌似泛民實質係建制嘅人一夜打彈佢先。等阿爺冇得再用呢條橋。唔得。喂，我哋好重要 mission 嚟㗎。所以阿 B 哥肯我一定制話俾你聽。 好好好。好休息一陣。 花生當飯食，我哋梗係最積極。識聽一定聽 ,hkpeanut.com, 我係長毛。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好啦，咁返返嚟即係第二節嘅大軍法，咁我哋主要講下薯片叔叔啦。 咩叫薯片 叔叔啊？薯片叔叔啊，就係你品下薯片叔叔囉、哦、而品下薯片叔叔咪就係呢個吓呢、這個阿曾俊華囉。咁曾俊華呢佢係今次即係呢份新嘅叫做係財政預算案啦。咁其實叫做後佔中嘅第一份啦。咁嗱，後佔中嘅第一份財政預算案同埋施政報告呢就少不免就有啲人嚟攞嚟做比較啦。咁而85郵報呢直情咁講嘅就係話，唉，你睇呢份即係財政預算，喂，咁似乎係比呢個即係施政報告更加似一份施政報告喎、哦、咁樣。咁而有兩樣嘢幾有特別嘅，其實比較特別嘅就係、是、其實你見到呢即係呢個689啦，即係佢自己嗰份即係施政報告一開始就攞呢個即係學院嚟開刀，又話你港獨又成，其實即係喺度玩批鬥啦咁樣。咁其實係無疑呢就係將呢個叫做係佔中嗰個社會矛盾係更加撕裂㗎嘛。喂，但係相對嚟講，喂，你而家見到阿邊個阿曾俊華即係喺呢一份施政報告反而肯，唔係呢份財政預算案反而肯定，即係而家呢啲後生仔除咗物質以外，其實佢哋自己本身都係需要有一啲即係叫做係心靈嘅上面嘅富足喎，係咪，即係唔係話好似你咁樣一味喺度講經濟發展喎。咁仲有一樣嘢就係其實咁佢亦都係著物都非常之多啦，就係、是、其實係覺得即係呢個佔中之後要去為呢、這個社會去做返一啲即係固本培元啊，彌補返啊，即係好多即係損失啦，咁所以而且呢佢即係佢今次派糖嚟呢針對一啲叫做係受佔中影響嘅行業呢就派好多糖嘅。咁尤其係即係嗰啲咩食肆呀、啊、即係嗰啲咩小巴業界呀、啊、咩咩染呢、這個呢、這個免呢、這個染車費呀、啊、同埋旅館呀、啊、酒店呀、啊、呢、這個豁免呢、這個即係佢哋嗰啲咩牌費呀、啊、咁樣。咁其實呢個呢佢係講到明就係、是、因為其實彌補返呢個佔中嘅損失。 啲笑话嚟嘅，其实 咁啊， 但系占中讲有几多损失，佢冇统计， 佢冇啦，佢冇讲过嘅， 佢呢次又冇多讲嘅。 咁即系话背后都有个政治嘅目标喺度，有个所谓嘅 implication 喺度， 所以好多人 俾你听，占中好严重噶，经济发展好厉害噶，所以咧我哋要补足翻呢班友啊，咁样，咁但系老实讲，除咗嗰堆嘅食肆有啲嘅影响之外。我唔敢话好多，因为点解咧？喂，你占中嘅时候，你都聚咗啲人群喺嗰度噶嘛，啲人都要食嘢噶嘛，大佬， 咪真系有影响咯，生意好咗咯， 咁啊，另外一件事啦，系咪？ 咁所以其实就嗱，咁佢除咗呢样嘢之外咧，即系叫做系收买人心啦，所谓。咁但系咧，谭小环咧就似乎系唔多，即系呢个吓，即系呢个叫做系即系 买 账啦，吓唔多买账啊，直情话。因为咁讲真，佢都咁讲啊，就话喂，其实占中之后，如果可以令到政府反省下，即系呢个地产霸权嘅问题，喂都未尝唔系一件好事。喂，老实讲，喂你讲食肆里面最难揾食啊。 其實係講個鋪租問題嘛。 嗯。 係咪即係你今年其實當然係好多即係嗰啲鋪租企硬啊，即係唔肯減價，所以又變咗好多空鋪啦。即係其實呢、這個即係喺呢個銅鑼灣又好，即係灣仔又好，已經開始好多啦咁樣。喂，咁其實呢樣嘢喂又未必同佔中有關喎、啊。其實係同你自己 所以你而家所做呢啲咁樣嘅小修小補吓、啊，美其名就系减轻呢啲咁嘅小商户负担，其实实际上都做唔到到。 嗯 嗯， 你谂下 姿态啦， 我哋呢度洛克道呢一度， 嗯， 下边嗰啲铺头， 嗯， 十几廿万一个铺位嘅，做食肆你计计下条数啊，佢、起码都占咗四到五成啊，嗰、那个营运成本。 嗯 嗯， 你唔扑街，扑紧街噶， 嗯， 系咪？所以你唔從根本去解決個問題，就係、是、減輕嗰個嘅經營成本嘅基本開支嘅話，所以有啲人成日喺度賴就，哎人工貴，屌多多鳩魚啦，最緊貴嗰個係鋪租啊嘛，你問我啦，我都有不少喺洛克道嘅有地鋪嘅鋪頭，我哋有份做 audit 盤數啫嘛，除非佢連嗰張租嘅都假嘅，梗唔會假啦，大佬係篤出嚟噶嘛，嗰條數係要係咪有打離印噶嘛，貴撚到撲街。佢買啲嘢要幾貴啊？點解香港嘅生活成本咁高？好容易理解嘅啫。你唔好以為我左交乜嘢都推落去官商勾結度啊，乜嘢都推落去個地價貴度啊，乜嘢都講政策啊，大佬。喂，呢個係事實啊，大哥。 嗯 嗯， 你不可能不面對嘅問題啊。 嗯， 如果你已經係搞唔掂個地價嘅話，你係搞唔掂香港個成個經營成本嘅不斷上升嘅問題。 嗯， 你諗下而家我哋啊去外國嘅時候。國家人嚟嗰啲嘢咁 cheap 嘅原因係乜嘢？因為我哋嘅香港嘅 cost of living 太高嘛， 嗯 嗯， 高到係不能夠接受啊嘛。我覺得我去美國我都覺得嗰啲嘢麻麻地貴咋，仆街。去 New York 啊，即係點解你慣咗香港啊嘛？ 嗯， 係嘛？嗱，我唔知啦，我好耐未去過日本啦。 嗯 嗯， 係嘛？你去泰國又好，新加坡又好，新加坡有得比美，但係都覺得嗰度係啲嘢係 worthwhile 嘅。 嗯。 咪最少佢个焗饭系炒底先啦。星期二我哋同阿谭博录完节目之后走去食，走去食焗饭。喂，个饭唔炒底好鬼难食啊，大佬。 啊，咁啊，但系即系冇办法，即系其实而家就系咁样样。咁你而家你讲呢个咩即系休养生息啦。除咗呢样嘢之外咧，喂，有一样嘢就即系搞到轩然大波，亦都好多即系其实嗰啲高登仔咧就喺度闹啦，就喺度话，譬如好似好简单就话，即系而家出三粮啦，所谓三粮嘅意思就系嗰啲综援啊，即系同。埋一啲即系生果金啊， 同埋伤残津贴 系啦，伤残津贴啊，然之后就好似加一个月啦咁样样。咁、但系你谂下，即系其实加一个月，咁其实嗰度咧 total 计埋就55亿，咁就 咁湿碎大佬，香港几多钱储备啊？每年个经常开支系几多啊？ 系唔系咁啊？因为其实咧就 唔系你话我左交都好。即係呢啲嘅所謂加綜援啊，加呢啲咁樣嘅傷殘津貼啊，甚至乎生果金咧，係、無可置疑嘅喺而家呢個社會裏面、我俾你交換啦、你唔撚使做啊，你去做，你去攞綜援啦、睇你點樣食。所以網上咧好多咧係亂 Q 咁嚟嘅，話一個老母啊單親嘅帶住個細路攞13000一個月啦、我最近睇咗一篇報道，屌你黐撚線嘅，簡直係，屌應該告佢誹謗啊，大佬。 嗯 是咪啊、喂每人係大概2000多元到㗎咋。你好彩就搵到公屋佢幫你交埋。 60元一日啦嘛。 喂 ,60元就點食啊 ?60 蚊其實你真係食兩餐嘅咗其實係。 點食啊 唔夠啊你諗下出去食茶餐廳都講緊40元一個餐啦、 啊。即係你免 喂你而家如果肯做啊。尤其是你唔好將呢個站俾啲新移民。新移民攞綜援嘅比率係非常之低嘅。 嗯。 同埋你做新移民你都知啦。你去到呢个咁有机会发展嘅自由地方俾、你以前喺大陆就真係勾一条拆一条、起码个机会冇咁多嘅时候、你都冇理由攞中援唔撚去做嘢啦唔係大佬。而家呢茶餐厅我最近有一个同学啊佢话帮我听啊佢请个茶餐厅嘅人啊10000多元一个月㗎。 对哇咁贵嘅。 係啊10000多元一个月㗎。 哇 喂嗰啲工边个肯去做啊大佬咪就係、是、个新移民帮你顶撚晒佢囉。係咪、我都觉得好难顶㗎。 你去親茶樓地，個個都係講話唔撚正㗎啦， 係咪啲人。但原來都攞萬幾蚊個月㗎。 萬幾蚊。 喂，咁真係多過大學生喎，即係多過某啲大學生喎，起碼多過一啲呢，即係叫做係即係。 好過你喺仙人掌度踎踎啊，大佬 ,Anthony 大佬屌真係差唔多仆街做緊個閪咁樣。 唉，系咪？唔系，即系呢个好大镬喎！即系其实嗱，你净系好似好简单有条友咧，即系我见到今日即系呢个呢个苹果啦，苹果就即系访问咗一个咧，即系23岁嘅女仔，又叫 Winnie 啦，都几靓女啊！咁佢就话即系自己中午毕业之后，咁啊喺呢个美容院工作，咁啊即系做即系啱啱升咗咧，要做呢个激光治疗师，咁啊月薪咧啱啱好先至过10,000蚊，咁但系咧就见到咧嗰啲即系M 人士啊，乜 Q 都冇啊，咁但系咧嗰啲即系唔使做嘢嗰啲人啊，就又可以即系可以攞即系三粮咁样样，唉，自己都谂过即系 咩叫三粮啊？ 先講咗，唔 係咪就嗰啲咁嘅傷殘津貼，佢點解攞啊，大佬？ 係咪佢？唔係，因為好多人都咁講啊。 生果金邊有攞啊？ 咪集低城市咯。 嗱，七十歲先有攞嘅喎。 咁所以咧，佢就喺度話，咁佢所以佢就話咧，唉，即係諗過呢、這個即係辭咗工，不如去攞綜援算啦，咁樣樣。咁 過唔到兩個禮拜，話俾你聽，呢位做美容啊，即係話俾你聽，咪同埋工作嘅目的。 係， 你唔好講我左交上啦。工作嘅目的。唔系净系嗰笔人工嘅问题， 系 你能够觉得你存在系有意义啊嘛， 系， 你试下啦，你一个礼拜唔捻使做嘢，你梗系觉得好捻过瘾啦。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第四个礼拜， 唔系其实有 的，换捻过你閪咁捻样啊！就算你有钱三餐， 其实有噶，有个嗱，你记唔记得早两年咧，有个男仔咧，即系其实喺 CU 即系喺中大毕业，呢、這个即系硕士毕业噶嘛，咁咧佢就即系几年都唔做嘢咧，即系走去即系攞1,500综援噶嘛，因为 in 过好多份工冇人请佢啊嘛。咁最后尾即係其实喺旺角嗰边好似即係喺呢个即係朗豪坊门口呢，即係派传单啊咁样啦。咁即係但係嗰陣时其实已经话即係其实即係嗰陣时即係其实攞综援都係得个1,500嘅啫。咁其实咁就生活唔到啦，咁就俾人哋即係又沟唔到女又成啊，大佬。 喂，而家攞综援嗰个規限，除咗你真係要冚家同你签名，同埋以家庭作为单位。 係啊， 即係你例如啊 ，Anthony， 你有个妹噶嘛？你个妹想攞综援啊，都要计埋你嗰啲入息噶嘛？你同佢一齐住啊嘛？ 嗯， 系咪？你好啲，因为你结咗婚，可能可以拆出去。咁计埋你老豆老母啲资产噶嘛，好捻难攞噶。第二就系，就算你攞到都好。 嗯， 而家社会福利处要你做义工噶。 嗯 嗯， 好似社会福利处要求你做社会服务令嗰啲咁样。 喂，咁但系 咁去沙滩执垃圾啊？ 啊， 去幼稚园游灰水，好似我同阿毛嗰时候咁捻样啊？ 嗯， 你唔捻辛苦啊？九点钟到五点，我做劳动性工作。 哇！ 我晏昼你谂下，我啲咁嘅人点会食两碗饭咧？点我做完嗰啲工作，我就晏昼食两碗饭啊！仆街， 你试过？ 阿仆，即系喂，你都以为好捻过瘾啊？ 喂，迟啲金英都要体验。 喂，唔好捻以讹传讹啦，唔好以为攞萬几蚊啦。唔好集飛城市啦，唔好倒調轉個事實嚟講。 咁你可以一次過攞三糧嗰啲人咧，我諗我唔真係唔知有幾多個。嗱，你你第一你又係傷殘啦， 係。 第二你傷殘得嚟咧， 多幾嚿水嘅咋傷殘？ 你傷殘得嚟咧，仲要係過咗 攞到綜援嘅話，佢係包埋落去嗰個生果金度，你冇得三忽一齊咁樣搞㗎。 嗯， 香港你讀嘅社會政策，我哋三條友都係讀呢啲出身 public policy 就知啦。香港係一個乜嘢嘅制度？係港英帶落嚟嘅，就係話所謂嘅 residual model 啊嘛，剩餘嘅模式啊嘛。 係， 當你不能夠自助嘅時候，我先救你啲咁多。 係， 仲係能夠 subsistence 嘅 level 啫。你記唔記得我哋嗰陣時僆仔讀嘅時候啊？港英政府係講緊呢一套嘢㗎。最好你就揾翻你屋企人帮手，你冇捻搞我。 即系总之系简单嚟讲叫吊命啦，即系帮你吊命。 喂，我哋点可以维持一个低税制同埋简单税制嘅方法？ 吓， 唔系成为一个福利嘅国家。原因就系因为我哋所谓嘅社会福利，基本上一个 subsistent level 同埋 short term 嘅。 即系纯粹帮你吊命咯，咁样讲啦，即系 等你唔使作为一个国际城市有条友仔。肥狼咁， 仲惨过乞衣，真系 喺度街道突然间冇嘢捞嗰时候，我哋翻新嗰度个个都唔捻帮你，跟住你影我喺街路我捻死咗咁捻核突，大佬我哋喂我哋读 public policy 嗰时候系咁理解噶嘛？点解会2,000几蚊啊？3,000蚊啊？喂，鼓励你继续工作啊，哥，呢个政府系咁噶，佢真系救嗰啲系咩咧？真系老弱伤残嗰啲嘅咋？香港攞综援嗰啲系六七成系65， 唔系咁如果 70岁以上嗰啲阿叔阿婆啊。 你唔好撚打錯對象啊！仆街。 喂，咁如果咁講嘅話，即係其實攞足三糧嗰啲人咧，即係你起碼即係有翻七十。 冇得攞三糧，係包埋落去啊！加幾嚿嗰只啊！ 嚇，咁你咪當係加幾嚿，咪當係即係係當係當係做當係 fit 曬呢三個條件啊！ 冇得 fit 啊！你都起碼第一、第二個條件冇，你攞得綜援，即係話老人綜援啦、 啊， 就生個金包埋喺嗰度噶啦。係， 嗯， 係咪？你点解两个两样分开攞噶、 嗯？ 你有伤残嘅加多少少、 嗯， 你有公屋嘅时候， 即系佢都系腾一嚿冧 心。我俾你去交租，但系你唔好捻打错对象啊！嗰啲唔系新移民为主啊，嗰啲系老弱伤残为主啊，哥，嗰度起咗八成人啦、啊，嗰啲系香港本土派嚟嘅仆街，喺香港挨咗几廿年啦、 啊，系、 啊，你冇捻搞嗰啲友啊，大佬。 系喎， 同埋嗰班系最需要得到援助嘅人嚟噶嘛？但系问题佢，你见到个三粮只系占个320亿里边嘅嗰区区50亿，而个区区50亿，你都仲要介意嘅？其实香港一个咩社会咧？ 你问我个人嘅道德嚟讲，我宁愿我交差饷啊！ 嗯， 你咁捻样嘅社会， 嗯， 喂，我点可以见到个阿婆朝头早又系食嗰啲餸，跟住摆喺雪柜，之后晏昼食嗰啲餸，夜晚食嗰啲餸啊？ 嗯， 可唔可耻啊？香港？ 嗯， 乜撚嘢國際城市啊？咩國際金融中心啊？嗯、三大， 嗯， 弱肉強食咯， 系， 系嘛？ 唔系因為其實咧，即系其實 唔好打錯對象啦。 呢樣嘢咧，即系咁啊，熱狗啊，梗系呢個始作俑者啦。因為佢自己本身即系其實呢、這個阿、啊、財爺公布咗話，即系派三糧嘅時候，呢、這個即時咧就個短評嘅就話啊，咁嗰啲即系綜援户就有即系要多謝呢個蔡耀昌啦，咁樣樣。咁啊，即系咁啊，即系針對翻即系呢個新移民問題啦。咁所以就自不然咧，就即系將呢個三年嘅爭議咧。 嗱，你點樣話蔡耀昌都好，佢點鳩都好，但系個問題，你揾翻個政策核心啦。 嗯， 即系佢由七年講緊到一年，我又再舊調重彈。 嗯， 其實根本社會福利處係攞咗好多 discretion 嘅。 嗯， 其實呢個政策本身，如果你我哋讀個政策，我哋三班都係咧，其實應該係名存實亡咗噶啦。discretion 就真係 discretion 啊嘛，即係話有豁免，佢唔需要住七年都照俾佢 個斟酌權。 喂，嗰度都有廿幾三十個 percent。喂，嗰、那個、斟酌權、酌情權有乜可能咁用噶、啊，大哥？係、唔可以咁噶嘛？同埋你綜援嘅目的，我唔係要區分族群啊嘛。我係睇你嘅 means test 啊嘛。我唔可以因为你系新移民，我因为你系老香港人，我有唔同嘅政策处理噶嘛？点样处理啊，阿哥？同埋你搞错咗个问题啦。大部分嘅新移民，我再讲一次，嚟到香港一定同你搏命。喺大陆如果真系冇机会嗰啲， 抢嘢做。 喂，而家你咪见到咩？我哋茶餐厅，喂，大佬你讲几次噶？ 系啊。 餐蛋面，大佬听唔捻到我啲广东话啊，大佬几大镬啊！ 我哋读书嗰阵时都系啊， 冻柠茶整咗杯冻奶茶过嚟嘅，好似大佬 系 啊，系嘛鸳鸯就整个咖啡嘅咋，大佬。 唉， 喂，全部嗰啲咪同你顶晒啦，洗碗嗰啲咯， 嗯， 系咪清洁嗰啲咯，做保安嗰啲咯。 因为我哋后生呢啲即系走上大学啊嘛，好多都咁你读大学嗰啲通常都唔肯做呢样嘢啊嘛， 你不屑做呢工 系啊。喂，咁另外一样嘢就系其实嗱。呢、這个亦都系公平问题啦，因为老实讲，即系你就系讲呢个 M 人士咧，老实讲啊，即系真系好多都系后生仔嚟嘅。咁而事实上，你话呢、這个即系财政预算案有政治计算都好啊。咁其实咧，即系呢个占中之后清咗场之后咧，其实北京政府又好，特区政府都好，都讲咗个论调系不嬲都喺度话，即系其实几乎系占中问题系等于青少年嘅问题嚟噶嘛。咁所以如果解决到青少年嘅矛盾或者怨气，就唔会再有占中嘅情况出现啦。喂，但系问题就系话今次嘅财政预算案走出嚟之后，喂呢班 M 人士系乜都冇，而呢班 M 人士好多，喂好多时候好多情形都下都系呢啲咁样嘅，即系头先我讲嗰个 case 咁样样，嗰个即系叫做美容小姐咁样样，都系乜都冇嘅。嗱，你啱啱每10,000蚊人工，毕业出到嚟系咪？喂，咁你自己本身如果你又唔可以黐屋企人，即系住嘅话，喂咁你自己出嚟住啊？喂，咁你一定系住劏房喎？喂，即系讲真，喂，你攞10,000蚊，你有咩钱住嗰啲即系三四百尺嗰啲啊？ 喂，今次我就同意即系本土派嘅讲法， 系 即系喺另外一個政策层面里边，香港嘅 social mobility， 所谓社会流动性系低好多， 系 嗯， 而归根结底咧，就唔系话嗰啲新移民抢我哋份工啊，亦都唔系因为外来嘅人同你嘅竞争嘅问题，而系在于你香港成个经济同埋社会结构本身啊， 系。 是已经是少了很多的 opportunity。 是。 嗯。 呢个系事实嚟嘅。 嗯， 社会嘅不满部分嘅原因，我唔敢讲全部。 嗯， 系嚟自于青少年系冇一个社会流动机会，而呢个归根结底嘅问题在于成个官商勾结嘅制度化啊嘛。 嗯， 你回归之后更加严重啊。 嗯， 因为你睇到功能组别里边嘅35个议员。大部分是同地产商、金融界是全部挂钩的、 嗯。 而呢啲人是会做啲乜嘢出嚟俾大家呢、嗯、就是一个高地价嘅政策。 嗯。 你諗下香港一层楼豆人咁细500-600万闲闲地。 嗯。 你睇人哋美国$100,000$200,000有后市啊大哥。 嗯。 唔系离市区好远㗎咋。识揸车就掂噶啦， 系 去到你阿龙，你唔想揸车，你都要揸车啦，唔通走去当行山咁行咩，大哥？ 嗯、 喂，人哋个社会点解会可以 OK？、嗯、即使有咁多个社会问题都好，而我搵份工，我觉得我有意义啊嘛。 系啊系啊， 我、起码我有层蜗居啊嘛， 公众 我有工，我有足够嘅社会福利啊嘛。虽然我系一个好重税嘅地方， 嗯， 15%-35% 不等， 嗯。嗯 但我又搖籃到墳墓、 嗯、 我唔會餓死喺紐約街頭，除非我想即係嗰啲新移民根本就係完全綠卡都冇嘅，就喺度即係乞食啫，係咪、嗯？喂，我怕咩？歐洲如是啦，美國更加係資本主義嘅社會啦，相對歐洲冇咁咩啦。但係人哋點解個社會相對上係穩定、 嗯？ 雖然我對政府都係不滿嘅，但係未至到香港嘅階段。 嗯 嗯， 就是因为我哋冇晒社会流动，因为我哋嘅政治同埋经济嘅结构系已经只系照顾1% 嘅有钱人。 系， 问题系深喺呢度，所以你唔好打错人啦、啊，成日以为啲新移民同你喺度抢啊。 嗯， 我俾我释放佢啲工出嚟啊、 嗯。 香港住满唔够7年或者10年嘅人，冇捻得做茶摊厅，冇得做清洁，冇得做保安。阿龙你系咪、 嗯、 我唔捻去啊。我真系唔捻去啊，大佬。攰捻到嗨噶嘛？你选举你睇下，大佬我企16个钟，哇只脚唔系自己噶嘛？大佬佢日日企啊，大哥，日日企啊，两更仔日日企12个钟啊， 系啊， 你敢唔敢去做啊？7,000-8,000蚊人工咋、 嗯？ 有啲低到， 嗯、 我个屋苑嗰啲好啲，10,000几， 嗯， 但系都好辛苦噶， 嗯， 个个出嚟要开门噶，仆街， 嗯， 我都唔好意思啊，成日都， 嗯哼。 所以另一个问题就是我哋香港年轻人你唔好蹲得太耐。 嗯。 呢个是个人嘅 advice 啫，我唔系讲社会结构问题。你唔好蹲得太耐冇嘢做。 嗯。 你跟住再重头嘅社会有困难。 嗯。 乜柒都做住先。 啊你有冇朋友。 喂呢、這个右派观点嚟㗎，屌 ,sorry 啊，我虽然做咗交屌。 唔系你真系你最现实嘅问题。 同埋唔好转工太频密。 啊、 我以前、哦、我冇咁嘅感觉噶，我唔系话推咪 Vincent 哥，大佬， 阿龙以前都系 推咪 Vincent 哥又大捻把钱啊，屌搭 business class 噶个捻样，屌佢去呢、這个 澳洲， 所以佢大捻把钱，所以唔捻使惊，日日转工都得，大佬。喂，但系你如果太转工太频密，因为我即系近呢几年你会请人，我会知咁、啊、我一睇到个 resume， 睇到你嘅 CV， 一系就见到你有大捻把空档、 啊， 我点会请你啊，大哥？ 啊、 我出个事啦，有少少左交嘅同情心嘅时候，请捻咗你哋，好搞搞捻到我一镬铺啊，大哥！真系唔捻识呢个 debit credit 嘅仆街，屌你！ 咁捻大镬， 好捻大镬，仲澳洲毕业嘅仆街，屌你玩到捻到残咗。喂，跟住你如果你转得咁频密嘅时候，喂老细嘅谂法就喂屌咁，我做一份你有少少唔捻满意嘅时候，你又唔捻做噶咯、啊？喂，所以我除咗讲个社会结构问题，另一个 advice personal 嘅啫，唔系我对政治观点嘅睇法，就系佢个人嘅睇法就系唔好转得太频密。 嗯 嗯， 乜捻都做咗先。 嗯。 因为点解咧？你经过最辛苦嘅阶段嘅时候咧，你先可以过渡去松容嘅阶段。呢、這个系我老豆教嘅，屌咗好捻多年嘅，因为佢话我懒啊嘛，仆街屌，系嘛？ 嗯 嗯。 但系佢呢个哲学同哲理咧，唔单止系啱70年代， 嗯， 60-80年代嘅经济起飞嘅阶段，亦都系啱而家呢个阶段。因为而家啲老细更加拣择， 嗯， 我俾得钱你，我用捻尽你噶啦。 嗯，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呢个我 personal advice， 唔系对我政治观、社会观嘅一个基本嘅分析。 系 吓、啊、前者嘅问题解决，我觉得已经解决到80-90%噶啦。 嗯， 但系如果你想加强喺所谓职场嘅竞争能力嘅话咧、 嗯， 你一定要唔怕蚀底，同埋用翻右派嘅逻辑，一定要系不断进修。 系、嗯、啊，喂，其实嗱， 所以谢志峰冇人讲错噶。 嗱、啊，我哋 我私下咁讲噶咋，谢志峰系啱噶。 屌你！你而家唔撚學普通話幾撚大鑊，你好似陶君衡咁撚樣。 嗱，我哋剩翻少少時間啦，嗱，不如聽聽咧，聽聽咧，即係嗱，早幾年咧，嗰位即係中大畢業生咧，即係點樣即係攞綜援啦、啊？ 八十后硕士失业咬中碗， 我都受咗压迫都好耐啦。雇主咧都唔想请我，都有一种好嬲啊，同埋好经常去到睇低你啊，不停质疑你嘅学历啊。 26岁嘅 Andy 读书成绩一直好好，直上硕士。3年前喺中大 GPA 3.6毕业，做过两份工，其中一份系保险 sales， 但唔够两个月就俾人炒咗啦。见过200份工，全部食白果。 其实我咩工都揾噶，但系咧好多时咧都系得一啲无谓嘅保险冇底薪 sales 咁样联络我咯，咁样令到我成日都揾唔到钱，同埋成日要搭车见工啊，就算做工又要搭车啊，有时见客又要请佢食饭啊，成日都话要请佢食饭啊，咁令到我成日都冇晒啲钱，咁最后就要攞综援。揾過一啲麥當勞嘅工作㗎，都見過啊！但係咧，啲經理咧通常都會覺得好開玩笑。 哇！你係碩士喎，唔好玩啊！ 咁啊，土伯，你記唔記得呢個人啊？呢個人係喂，真係好好笑。咁啊，即係其實佢都 佢讀咩碩士先？佢讀咩 統計學 嚇、啊？統計學喂，統計學應該唔差，係咪先？即係你如果你做 RA 又好，咩都好嘅話， 我覺得佢要執個 presentation 咯。同埋你僆仔咧，俾啲友仔咧昆你做financial analyst 嗰啲咧，真係唔好搞啊！除非你真係有口黑學面皮好厚咋。 嗯， 做保險唔係容易嘅一件事嚟㗎。真係㗎，你真係 sales 嚟咁啊！ 你同 Roger 講嗰啲嘅啫， 我冇 Roger 冇所謂，Roger 跟木野興啊嘛，大佬啊 Roger。但係個問題就係，如果你真係一做保險咧，係出事嘅，係 咩？ 都係出事啦。喂，除非你真係咬緊牙關，不成功變成人，有呢個咁嘅意志。喂，我嗰陣時候僆仔做過暑假，我真係好撚勁嗰陣時候。 即係 我3个月之內。我買咗70几张单， 嗯， 哇，系 你咪劲啊！不过后屘我唔信啊，原来最大嘅问题就系原来 你就唔信嗰套嘢， 同埋我系 undersell 啊！我嗰阵时候 manager 同我讲，即系点咧？即系 Anthony 啊，喂，你有 friend 咯，诶，500蚊个月啦，300蚊都顶啊，求捻期同人哋，知唔知 sell 到就得啦咁样？咁我因为靠 connection 啊嘛， 咁点样 undersell 法咧？ 佢咪话其实 Anthony 应该系供1000嘅咯？ 哦，屌咁样啊？ 系啊，即系佢话我为咗 make 个 deal 啊！即係快脆脆 close 嗰個 case 其實，但係其實保險呢，我覺得唯一嘅好處在於咩呢？就係佢令到你呢要深深相信嗰樣嘢先得。我唔信啊！我大鑊咗，因為我唔撚信。 嗱，我以前去過某啲即係本， 我有今日冇明天嘅人啊嘛，點撚信啫嘛？ 好多都係咁樣啊！即係話你做呢行咧，你做保險係幫人嘅咁樣樣，即係你 interview 都冇文件洗嚟到嘅，要係。 屌咁，我搞學運出身嘅人，我梗係覺得搞學運係幫人啦。咁我覺得買保險係幫，我其實純粹係同人一個賭氣去貪玩。OK， 所以我。啊，唔系啊，讲大咗， 我冇理由唔得嘅。 半年到，我系做咗60-70张单，好捻劲啦，已经吓喺当年嘅年代。 但系都 我唔信啊嘛， 但系都俾人夹你 undersell 啊，唉 ，undersell 啊，佢话 平啊嘛， 同埋我成日唔知醒起身翻工，因为佢8点钟起身翻工啊，仆街。 哦，即系你系去天台嗰度，即系要做啲运动咁啊，做早操啊。 但系要开会啊，仆街，屌成日又俾人罚钱啊，大佬嗰阵时候。但系我觉得保险呢个好嘅锻炼嚟嘅。不过你如果你畢咗業之後，尤其是大學生，你真係入去呢個門檻嘅話咧，你就唔好諗住出翻嚟，係好難嘅。同埋你大學生最大嘅問題在於咩咧？你係冇 connection 嘅， 嗯 嗯， 你邊有咁多 friend 俾你滾啊？ 嗯， 難聽啲講， 唔係即係我 呢個得罪保險套嘅主持啊！但係即係嗰啲人係未，除非你係即係三寸不爛之舌，同埋你好似宗教咁樣，你要 truly believe 嗰樣嘢，為咗你屋企人，為咗你自己嘅未來。为咗即系有意外嘅时候能够有呢个保障，因为呢个其实是基本概念嚟噶嘛，你都唔信呢样嘅，我哋嗰啲有今生冇来世嘅人，咁我点样说服啲人咧？仆街，但系呢个一个好好嘅 sales 嘅 technique， 因为佢系买一张空纸啊， 系买一个 policy 俾你。 唔系，即系我亦都有个保险 friend 啦，即系我结婚嗰年咧，咁佢又帮我做兄弟啦，咁佢就系即系其实佢又即系好似俾礼，佢就佢又唔俾礼金我嘅，咁佢咧佢点样咧？ 送张单， 佢送张单俾我大佬，佢送张咩单咧？大佬个人寿保险啊，喂人寿保险大佬真系大吉利是，喂人寿保险点样用啊？即系唔死都冇用啊，大佬啊！ 唔系佢嗰啲系有 saving 定系 冇噶？冇 一年 系，唔系咪人寿保险咪唔死都冇用咯？喂，真系完全唔死都冇用啊！大佬， 佢应该咁帮你买个即系有储蓄成分，帮你供一年 啊。 咁你下年你自己搞， 咁啊太贵啊嘛，大佬。咁佢又唔会咁样俾啊嘛。咁但系意头上面真系好得人惊啊，大佬啊 ！Anthony， 我送个100万嘅保金俾你。屌，如果你啱结咗婚之后一年内之内死嘅话，屌，哇，大佬仆街。 咁啊太豪啦，屌真系，唉。 喂，大佬，你嗰时后生好平。咋嘛大哥係咪 唉好呢次差唔多下次返嚟。 花生当饭食我哋香港人最正经。我係肥佬黎。 你真大我真准备上草。我准备上草。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发。 喂，你头先第一节嗰度咧，即系讲呢个揾阿 B 哥去选咧。喂，网上面真系好，喂，呢个讨论好激烈喎。 系咩？ 系啊，阿 Peter 即刻即系喺 live 咁样样，即系报翻。 公开呼吁 B 哥 啊，咁啊，即系 为民除害 啊！ 而家我可佢啊，屌，饮大两杯之后， 插 B 哥。 但系而家就得十个 like 啊，暂时得十个 like 啫。咁啊， 你超过100个 like 咧，索罗 B 系会认真考虑嘅， 系嘛？ 因为佢真系睇自己啲 like 有几多。 咁啊，真系要加 like 啊！ 200个 like 佢一定去。 唔系佢嗰次话，即系佢话，即系嗰啲 like 咧少过141咧，好唔开心喎。 系咩？ 系啊， 一四一都百零嘅啫噃。 唔系啊，141真系有114个 like 啊嘛。 系咩？ 系啊，有嗰次佢唔知佢 cap 低落嚟， 141个 like， 咁衰嘅嘛，索罗 B。 咁啊，即系佢搞到好唔开心。 唔系，其实阿 B 哥老实讲，唔系真系唔系讲笑，唔玩嘅。佢真系食得住黄伦达， 系咩？ 嗯 ，from start to finish。 咁啊，即系 由头到尾，系咪？ 其实我好想揾佢嚟做嘉宾嘅，即系试下即系对阵咩情况嘅。咁但系 唔得啊！我哋呢个 type 嘅人咧，唔系勾搭嗰种啊。 唔系我知啊。 你揾一種咧似勾搭嘅咧，當佢幫阿 B 哥做 role play 咧，我覺得 B 哥係玩到阿勾搭嘅，只要佢能夠控制時間得啦。 唔好話乜嘢啦，咁佢哋阿炮打佢都話揾過呢個重泰都冇回應啦，完全都佢都唔諗。 唔緊要 ，B 哥就喺港台論壇，喺 Now 論壇、基寶論壇面對呢一個嘅勾搭， 咁啊唔到佢避啦，係咪？ 冇錯啦，淨係張住佢嚟搞。系咪 咁啊！ 我哋大把翻新友嚟撑你场啊！咦呀嗱，大佬屌！ 呢、這个 我最惊大打出手入仆街屌！ 咁啊，呢个广明兄啦吓，即系亦都有喺度，即系话如果佢话即系会呢个城市嘅话咧，佢会助选嘅咁样样。咁啊，即系佢又话我仲会揾啲越南仔捧场添吓， 咩意思先？广、明兄大佬， 即系如果对方出南亚嘅话，佢出越南仔，大佬真系好得人惊。 唔系龙都系越南人嚟噶嘛？ 唔紧要，呢、這个世界咧。斗大嘅啫，屌！又系食黄老邪对住佢系嘛？屌你大我哋，我哋又大你啫嘛！ 咁啊，即系起码即系个吓，即系除咗 like 少啲之外啦，咁但系网上面嗰、那个即系反应都几激烈嘅， 200个 like 啊，200个 like， 咁啊， 索罗 B 一定出， 系 我哋所有人。撑边个 系嘛？你帮佢开啊！我唔知佢肯唔肯啊！唉，即系希望佢会啦，系嘛？ 佢会噶，屌啊 B 哥，人一世物一世，近排又小沟女，做咩啫？情况系饮酒咩？咪得闲我去派单张咯。佢又好过骨力，系咪有长气？唔啱咯，日日就 mark 住阿勾达个时间表，佢去边度？佢去边捻度？追勾激佢，屌玩捻到佢巢，玩捻到佢谢，系嘛？佢有教徒 ，B 哥冇捻教徒，我听呢个世界。得，唔好讲咁多。屌以为我哋喺度玩。 喂，咁啊，头先讲呢个预算案啦，即系其实我即系补充翻少少啦。即系其实嗱，预算案咧，即系其实系好明显系即系以政治咧去考量嘅。而政治考量咧，即系佢系针对于即系呢个解决佔中问题嚟考量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而家派钱派剩 M 人士，而 M 人士有好多都系青少年后生仔毕业生嚟嘅。咁你 令到佢哋覺得人有我冇嘅時候，喂，其實嗰個怨氣反而更加大。 其實一個政策咧，六八九應該解決㗎啦， 派錢咯， 就係話咧，唔係派錢咁簡單。除咗派錢之外咧，第二樣嘢就係咧，你肯請一啲即係超過。我唔知道你要睇翻個統計啦、半年九個月或者一年以上嘅人係冇工做嘅、政府同你頂一半，即係嚟話你頂四千，我頂四千，咁我實請喎，係咪啊？同埋你要 keep 佢，俾佢半年嘅時間以上，喂，呢、個咪可以幫到所謂嘅 M 人士咯，我都會請多個， 唔係啊， 喂，佢識機， 唔係啊 ，M 人士唔係失業漢啊， 唔係失業漢咩啊？ 唔係啊，即係嗰啲係叫做係即係嗱，頭先我哋講個例子就係話你啱啱畢業，你有10,000蚊人工，但係咧今次嘅預算案咧乜都冇嘅，嗱，你好似頭先嗰位，好頭先嗰位中大嘅即係碩士生咁樣， 又冇樓， 嚇、啊，佢就唔係中，佢唔係 又冇公屋， 係啦， 又冇申請綜援， 係啦 ，OK， 最近啲例子係金英啊。点帮我金英、啊？ 喂，你金英其实系嘅，而事实上我哋社运界好多知名嘅社运人士咧，其实都系 M 人士嚟嘅，即系都系住劏房嘅。嗱、啊， 所以 系啦， 所以个八九成嘅理由系在于呢个官商勾结嘅社会。 嗯， 系咪？ 嗯， 而呢啲人，我觉得系需要咧，系学右派嘅逻辑。 嗯， 你冇办法噶，抵少少谂， 嗯， 定一定先。 嗯 啊， 而政策能够帮到佢嘅 M 人士咧，如果我做啊。所以你唔好话我唔系嘅，就系、是、政府系帮定一半， 吓、 定一年， 但 薪酬一年嘅 contract， 等呢班人唔可以冇嘢做， 唔系，嗰班唔系冇嘢做人，嗰班系有嘢做，即系简单啲嚟讲，在职贫穷咧就系 M 人士嚟嘅，其实系 加最低工资咯，有乜计啊？ 点加嗰啲系已经系高少少，即系例如阿昌咁样， 第 廿四小时翻工， 喂你唔可以一个 policy 解决嘅，你一定系 combination of policies 啊， 系 第一。大量興建公屋，等呢啲人可以上到樓先。 即係佢多啲剩余嘅財富，即係 因為點解咧？你最重要港英嘅年代一大德政，雖然係豆腐潤個單位咁細，係咪又用公廁一齊成日俾人偷睇沖涼啲女人？但係佢最重要嘅德政就係能夠你 accumulate 你個 wealth 嘛。我仲記得我嗰時候僆仔住彩虹村嘅時候，我老豆交300多蚊租。佢嗰陣時已經搵幾千蚊人工一個月喇。喂、大佬啊十分一都未夠佢。喂已經頂咗你全家六七個人住嘅一樣嘢啦嘛。呢個第一樣嘢。係咪第二其實政府都做咗好多嘅就係、是、你嗰個再培訓又好或者係提供好多同香港經濟配套嘅一啲嘅課程。俾佢哋能夠再進修、自我增值所謂嘅。嗱呢啲係全部有派來。 唔係呢個有嗱呢、這個嗱，如果你咁樣講呢只咧，就其實咧嗱，最近咧就新興咗個 term 咧叫窮亡族。咁窮亡族係咩嚟嘅咧？即係呢個 term 咧，其實係大陸嚟嘅。即係我諗可能即係其實嗰啲叫做在職嘅奴隸咧，即係香港已經大陸化嚟，已經係即係所謂窮亡族嘅意思就係話，即係有啲人咧，即係其實佢自己本身低收入。但係呢但係長就係、是、長工時。但長工時你工時已經長了其實你已經係冇一個叫有彈性嘅時間去進修。 所以你 又窮又忙。 你個 combination of policy 一定要有 cap 嗰個上限、最高工時、最低工資同埋你大量興建公屋嗰啲政策呢、一定要做嘅。否則你社會係不穩定。諗下新加坡當年點解能夠是在一个相对独裁的政权来讲呢都能够保持那个社会和经济的稳定。 嗯 嗯。 啲人就是真的摇篮到坟墓嘛。他的中央公积金是很重要的因为那些钱都拿出来买楼嘛、你失业的时候可以跟他顶一两年嘛。你的生活质素是不会改变嘛。 是。 所以如果你面对这个这样的官商勾结的体制的时候你政府不派钱你做什么事 嗯。 没有可以做的。你解决 M 人士的问题又没有楼。份工作又交流流，又冇希望，喂，唯一你系几管齐下一齐去做， 咁即系 退休保障，全民退休保障，老实讲，长毛挨咗咁多年，其实系帮紧个政府嘅啫， 系， 因为点解我冇后顾之忧啊嘛，大哥，我唔会谂住自杀啊嘛，屌，我谂住我死，我65岁嘅时候挨多10多20年，我每个月都有大概1/3到喺我最后嗰个嘅人工里边喺度搣啊嘛。好啦，你有個教育嘅再培訓嘅政策，或者係啲即係職業進修嗰啲，咁我仲有機會轉型啊嘛，阿哥，喂小弟都係咁轉型嘅咋，屌鳩流流做咗20多年區議員，喂你唔咁樣轉型你點搞啊？不過嗰係我自己嘅選擇嚟噶嘛， 係， 喂第三，你冇最低工時，佢最低工資，咁咪做你隻劇咁撚樣， 呢啲係全部要配套喎。同埋你香港嘅問題喺邊度啊？其實香港嘅税制好低㗎嘛。 嗯， 低不得止啊，仲有好多人走税啊。地税啊，可以叫做合法噶。 你讲低系直接税啊，间接税、地租嗰啲，其实系好鬼高噶嘛。 咁但系因为你由于变咗你买楼，因为你搞高咗个地价，咪变相有一种税种咯。 系啊， 香港其实高税系取于因为我哋买层楼啊，我哋赔嗰个政府喺度癫紧啊。 嗯， 喂，有冇搞捻错啊？五百几六百万层楼，其实实际个实用面积系得四五百尺嘅地方， 咁冇办法留。 你咪讲捻笑系嘛？ 楼本位经济就系咁样噶啦，讲紧 系嘛？咪所以如果你大量兴建公屋嘅时候，喂，大家都有四五百尺嘅地方 ，at least， 如果多啲人嘅时候，七八百尺，好似嗰阵时新加坡啲祖屋咁， 嗯， 喂，真系解决咗问题一半嘅， 嗯， 哇，我唔捻知呢个政府搞紧乜捻嘢， 嗯， 系咪政治上你唔捻开放？系嘛？你继续喺度保障啲既得利益者，继续喺度搞官商勾结，继续扩低嗰啲高啲楼价。 嗯， 喂，咁我点样搵食啊，大哥？ 佢派糖都派得好幼添，你见下佢减利得税啊，派差饷啊嗰啲。 唔系嗰啲系冧嗰啲咧，系真系社会上嘅既得利益者。 系 啊。 呢个点解咧？佢嗰个谋略系咁嘅。如果佢能够搞掂香港嘅 opinion leaders， 嗯， 尤其是中产阶级，佢觉得搞掂咗。 嗯， 零三年嗰个问题 仲系乜嘢？那个 opinion leader 蓝毓民咪系咯，又黄俊南已经系即系搞掂咗啦，已经系。 你搞掂嗰班 opinion leaders 嘅话，又系写中产阶级嘅话， 嗯， 你所以咪减差饷咯， 系 咪？ 唔系 好多系做生意噶嘛， 好多中产 减利得税咯。 但好多中产都系唔系 opinion leader 嚟，好多中产咧都系即系 交流口啊， 唔系系唔出声嘅，即系闷声发大财嗰啲人。 咁但系起码佢唔会加入咗个反对嘅阵营度，佢有谋略嘅去做呢样嘢，系咪？同埋佢用翻沿用港英嘅时候嗰个政策就系话咧，佢梗系救助不能够自助者， 系， 嗯。 所以佢唔會理你 M 人士嘅， 嗯 ，M 人士佢就推翻你去勞動市場咯， 嗯， 要你自身改革咯，頭先我講嗰套嘢咁咯， 嗯， 係嘛？所以我話我八成認同係政府嘅責任，但有兩一兩成咧係我哋冇辦法喺個咁嘅社會環境裏邊咧，我都要轉身啊， 嗯 嗯， 否則你係適應唔到嗰個全球化之下嘅資本主義社會嘅市場經濟啊，因為有啲嘅行業，有啲嘅工種，可能嗰陣時係有市場，但係跟住落嚟冇撚市場噶嘛。咁你点样搞？ 嗯， 咁你咪俾社会淘汰咯，俾经济淘汰咯。呢个系为咗救自己啫吓。但系成个社会嚟讲，你冇一个成个配套嘅政策嘅话咧，根本你系做唔到嘢。 嗯 嗯， 嗰班人永远咧都会喺社会上嘅底层。你记唔记得我哋好早之前嘅大军佛讲，1%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and by the people。 嗯， 呢个系美国添，香港更严重啦。0.1%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and by the people 大佬， 嗯， 我哋仲唔撚走出嚟？條氣仲唔撚順？ 咪美國嘅 1% 嘅，起碼嗰啲富豪嗰個排名係每日係咁喺度轉噶嘛，嗯。但係香港嗰 1% 嗰班富豪，全部都係香港最大嘅地主嚟噶嘛。 係係， 你試下攞香港嘅樓價， 嗯， 買嘅樓， 嗯， 去美國樓又買嘅樓，睇你住咩環境啊，大哥。 嗯， 差唔撚多啦，樓又同香港 係啊。 你睇下买到乜嘢嘅单位翻嚟啊？六七间房啊，几个厕所啊，大哥！ 开心死啊，大佬真系。 系咪车又平啊？ 抹卵死 啊！系闷嘅嗰个地方。 吓， 嗯，系咪？因为你唔系中国人嘅社会，咪习惯咗讲广东话，咪无端端喺度全部讲英文，大佬闷闷闷噶，大哥。 冇咁多人啦，系。 系嘛？ 唔系咁，但系其实嗱，除咗呢样嘢之外，另一个焦点啦，就系，其实一如既往啦，即系曾俊华都系即系都系错估，即系呢个叫做系盈余啦，系嘛？即系原本系得九十几亿嘅，而家变咗六百几亿。 喂，但系呢个系佢策略嚟。 啊， 每一次嘅策略嚟嘅。 嗯 嗯。 第一，佢一定成日喺度讲话有结构性嘅财政策略一。 系。 第二咧就系每一次嘅财政预算案咧，都系估低呢个收入。估高呢个开支，每一次都系咁嘅。点解咧？因为佢其实呢一套嘢佢系抄翻港英嗰阵时嗰个做法嘅，系嘛？大市场、小政府、低税制，其实就系造成今日嘅问题。 嗯 嗯， 所以佢啲归英派喺度支持港英政府年代嗰啲人，你咪要检讨呢个问题。 嗯。 唔系，但系其实佢嗱喺公共财政嗰方面就好保守啦。喂，但系即系大白象超支嗰方面咧，就非常之激进，大佬啊！即系其实佢呢个政府咧系集保守与激进于一身嘅。即系你明白就系话，你而家咧，你由呢个高铁以嚟， 佢一身咧其实一个铜币嘅两面。 嗯， 点解咧？因为呢一个系一个 利益輸送嘅， 唉，絕對係咯，好明顯係。 喂，佢政府唔會自己做嘅。 嗯， 如果你要賴嘅話，港英年代已經開始嘅，三條隧道，由紅隧到東隧到西隧，政府冇錢做咩？ 嗯， 佢唔係判俾個財團， 嗯， 幫佢起，跟住俾30年到40年嘅拉審佢， 嗯， 30年到啦，係咪？係咁俾佢喺度攬收呢個車費、隧道費。香港政府大撚把錢，點解唔自己起嘅、大哥？仲有喎、東區走廊邊撚個俾錢㗎、如果我哋入東隧嘅時候，唔係我納税人幫佢頂、你冇東區走廊，我點會入東隧啊，大哥？係、咪？跟住沿途建緊啲物業，係咪？因為佢方便咗我哋嘅交通嘛，地鐵嘅又係、目的係乜嘢？利益輸送咯、所以佢集保守同埋呢一個激進於一身，其實個背後嘅理念就係利益輸送。 嗯， 如果你一日唔解决呢一个政经嘅矛盾嘅话，一日都解决唔到香港啲 N 无人士嗰个困境，呢个系我结论嚟。 咁佢冇兴趣解决啊，因为 唔会解决嘅， 系啊， 一定唔会嘅。因为点解咧？香港过去嘅成功同埋佢哋个利益集团就系建基于呢一个咁嘅结构啊嘛。由港英时代已经系有 foundation 噶啦。 嗯。 大問題 咁，但係咧，你頭先講嗰套咧，就係話即係政府唔會用自己錢啦，呢、這個唔係完全啱啦。嗱，起碼好簡單，就係話之前蓮塘嗰個口岸工程係由96億一標啊，標到去354億，係標咗成三倍嘅。咁你就係講呢個即係中環同埋灣仔繞道咧，係由281億咧，由標到去361億嘅。 所以佢有兩個做法， 啊、 一就好似頭先我咁講，俾啲財團頂咗佢、 啊， 變相。就是幫佢做 guarantee。 係。唔係呢個就似啊胡應湘嘅做法。胡應湘嗰陣時呢佢起橋。 佢叫 BOD 係咪我唔記得講唔記得叫。 係啦差唔多啦。咁但係即係你其實你講即係你講高鐵。 第二嘅就係頭先你講講法啦。喂我起啲工程政府俾錢嗰啲我就超支大白帳。 係。 咁我俾咩人做啫係咪第一起啲工程一定有顧問公司㗎。係咪一定會判俾、相關嘅財團去做㗎。唔通你 Anthony 同我同阿龍三秒可以打個頭啊頭到卵啊。大佬点投啊？ 嗯， 系咪、一定系有啲咁嘅相关嘅知识同经验嘅人噶？咁佢咪制造呢啲咁样嘅利益输送走咯？所以系一条线嚟噶，唔系唔单单系集保守同激进于一身，而系集利益输送为基本点。 嗯， 即系其实个目的就系、个目的就系摊派同埋利益输送啊嘛，即系益呢个大财团啊，即系呢个地产霸权，甚至系红色资本啊嘛。 但系呢班仆街系香港最冇承担噶嘛， 系啊，冇承担噶嘛。即系其实佢哋系咁，但系你嗰啲 M 人士唔系啊嘛，即系挨山挨死，即系为香港嘅经济出汗出力噶嘛，大佬啊。咁但系你见到就系话你咁样搞法咧，其实你喂你就系超支，你就系讲呢八年嚟嗱2008年去到而家啦，即系由高铁去到而家呢啲个七项嘅即系主要工程系超支咗1900多亿，但系问题而家咧，你就系讲全民退休保障啦，你系攞500亿出嚟咧，佢而家都系就系讲口数嘅啫，即系话叫搞个基金先嘅啫，然之后 仲 要再慢慢咨询，然之后话俾你听咧，都仲要审批翻你自己本身呢个入息，即系其实嗰样嘢仲系唔系全民退保咧？已经唔系全民退保，如果你系要审批你入息嘅话，嗰样嘢已经唔系叫全民退保啦。 所以咧，有时候我都唔知梁振英咧呢、這个政府咧系蠢啦，定系即系盲 计到尽咧？其实系 喂，其实佢真系要解决咧香港嗰个政治矛盾咧，一定系用呢个新加坡模式嘅，就系大派福利， 嗯， 同埋一定要咧同啲即系有钱佬讲咧，唔好意思啊，加1-2% 嘅利得税，加个资产增值税。加嗰、那個留意空置税嗰啲咁樣嘅税項咧，係要幫手做咩咧？第一，讀書嘅時候讀大學，大家唔使頂咁多，唔好借到周身債。第二，要起公屋。第三，你解決咗我哋未來退休保障。你搞呢三樣嘢就我求人噏咋？ 嗯， 解決咗香港嘅社會不滿嘅一部分啦。 但係呢三樣嘢佢係最唔會解決噶嘛？ 梗係啦，因為點解咧？佢係。沿用港英年代嘅政策咧，就係要將呢一個嘅 reliance on government 呢樣嘢咧，係俾翻我哋自己去承擔啊嘛。 咪更 咁咪激發你嗰個動力咯。但係而家係激發唔撚到嘅，而家呢個社會70年代激發到獅子山下嘅精神，激發到今日嗰啲人係放屁嘅啫嘛。 唔係啊，你 我冇機會，我咪上街咯。 嗯， 你吹我咁撚漲啊，我咪鳩咯。 我咪烧垃圾桶咯、 啊。唔系你都太 系咁噶， 你太睇高梁振英个视野。梁振英嘅即系以梁振英咁嘅谂法就好简单，佢最紧要系取悦到佢班老细，咁佢可以苟延残喘啊嘛。咁佢班老细咩啫？喂，咪地产商咯。咪红色资本咯，咪国企。 佢更大问题在于咩呢？因为佢选行政长官嘅时候，千二人嘅小圈子选举咧，佢连四大地产商有三个，最初系四个添，系、公开唔撑佢啊。 系啊， 而家呢个时候，佢更加唔敢喐嗰四大地产商啊。 嗯， 佢先大镬啊！佢一定做唔到头先我讲嗰啲嘢。我求其举三样最重要啫：教育、房屋。 嗯。 两样你做唔到啦， 嗯， 唔好话退休保障啦，第三样啊，佢做呢三样嘢解决咗起码而家社会上面不满嘅三到四成人，我话俾你听，快，因为点解你起屋你起码两系搞两三年噶嘛， 嗯， 退休保障你话做其实可以做噶啦，唔好搞嗰啲咩咨询啊，嗰啲嘢即刻派啊， 嗯， 因为你综援已经顶咗好捻多噶啦，我话俾你听， 嗯， 你要开始啲人工啊， 嗯。 因为你是三方的供款嘛，政府垫底，再加政府工、雇主工、雇员工噶嘛。 嗯， 你咪点样 accumulate 落去啊？香港人口不断老化，大佬。 嗯， 我都就嚟攞得咁滞啦，扑街！十几年之后，如果我真系六十五嘅话， 嗯， 喂，你点搞啊？ 嗯， 出生率又低，边度有劳动人口啊？边度有生产力啊？ 嗯。 一个后生仔养几多个工作人口？ 嗯、 喂，你冇计呢条数，你好大镬噶、 嗯。 即使未计呢条数，喂，长嚟讲，我都有个蜗居、 嗯、 大啲啦，起大啲咪唔使死嘅，系地产商受影响嘅啫，咪、起大啲咯。一个人你占300平方尺得未啊？实用面积系嘛？两、个人就600，屌，仲有咩不满啊？喂，所以我呢个政府唔知谂乜嘢？喂，政治你又唔捻开放，社会政策同。经济政策你又做唔到摇篮都坟墓，喂啲人一定上街㗎喎、真係上街㗎喎。 佢都唔理佢都准备走啊，因为而家吹晒风话中国准备通缩㗎嘛。喂，既然係咁嘅话，喂你派晒啲钱俾嗰班中产，喂我起码有20,000蚊可以买机票走先啦，係咪先。 嗯。 所以呢个政府由得佢啦，你问我由得佢做衰落去，继续官商勾结。 对。 嗯。 继续益啲财团。 嗯。 继续压迫啲穷人。 嗯， 反抗嗰啲人， 嗱、其实关于即系头先阿龙亦都讲，即系呢个即系中国通缩嘅风险啦。不如我哋睇一段片先啦。喂 ，Vincent， 逐个撤离。过年前，日本 Citizen 突然执咗喺广州嘅公司，遣散过千名员工，但呢一个只系开始，因为原来微软都计划紧将旗下 Nokia 喺东莞同北京嘅工厂搬去越南，裁员9000人。日资嘅 Panasonic、Sharp、大金同 TDK 等等都计划紧将制造基地搬翻去日本。先后喺东南亚同印度设新厂，加快撤离中国嘅步伐。根据中国海关总署资料显示，上个月中国进出口总值按年就跌10.8%。连总理李克强都话，今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这个世界工厂的官方都话是制造业的考验期。又由广东做到江西的港人话，其实两年前已经步入寒冬，中小企死得7788，大厂的就越搬越入，成本越来越高，规矩越来越严，好难做生意。有分析话，近年经济策略失误，过分着重房地产，忽略制造业，令中国的成本优势消失，大量外资因为利润和回报急剧下降而撤离。亦都有分析认为，投资增速大幅下滑是依家经济下行的主要因素，但同时又很难推动国内经济产业转型升级。人民银行旗下媒体更加有文章话，通缩已经很接近了。 见到有好嘢，下低声你。 系啦，咁啊，即系呢个人民银行都话通缩好近啊，但系咧，啱啱呢个人民日报就话咧，就唔好夸大呢个通缩嘅风险。咁啊，可能见到外面咧，即系已经咧，即系嗰、那个大家都喊惊啦。咁即系其实嗱，如果你一去通缩嘅话咧，即系一有通缩风险咧，喂，你知热钱其实系好 Q 敏感啊嘛。喂，你一大幅撤离嘅话咧，喂，其实嗰个叫骨牌效应咧，就唔系咁简单噶啦。嗰、那个就， 但系问题是香港本身就系热钱嘅避难所嚟噶嘛。 系啊，香港热钱避难所。 即係其實嗱，如果你嗱，其實因為其實嗱有幾個原因啦，主要咧就係其實環球嚟講咧，日本又好，即係其實你東南亞又好，其實好多外幣咧，其實已經喺度貶緊值噶嘛，係、咪？尤其主要係日本添啦，即係如果你係講出口嘅，即係競爭者嚟講係。咁啊，即係如果你係咁樣嗱，頭先我哋講嘅 Citizen 又好 ，Canon 啊 ，Panasonic 啊，呢啲咁咁多大廠咧，都撤離大陸，而咁 labor intensive 嘅一啲廠咧，都係咁撤嘅話咧，喂，其實你大陸真係好得人驚喎，老實講。咁所以點解 冇辦法啦？頭先我講漏咗個因素咧、第一，你以往你個優勢作為世界工廠就係 cheap labor 啊嘛 ，cheap labor 係 cheap labor。咁但係跟住一樣嘢就係你以前有多個優惠呢對啲廠商嘅話無論喺稅務上面啦、或者喺嗰個嘅地價起廠啊嗰啲裏面呢而家你 開始慢慢撤因為佢自己本身呢 因為你嗰班阿哥嗰、班官商勾結嗰班即係貪官啊都一齊喺度搞地產 㗎。 咁你咪推高咗個成本唔單止人工係貴咗。最重要嘅就係其實你係地價貴頭先我都講漏咗呢樣嘢。 系、啊， 唔系因为 我唔去越南，系咪？我点解唔去印度啊？印度都好过你咯。 因为咁啊，因为其实嗱，你佢自己本身原本就系话，其实佢啲叫税务优惠又好，好多对外即系优惠都好，即系其实佢慢慢亦都去即系逐步咁样撤啦。因为佢自己就想呢个产业升级。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咁多年嚟咧升级啊升唔掂。咁但系咧，即系你为咗要即系嗰啲官啦，即系要谷个 GDP， 即系为咗自己嘅官场上面，即系其实系步步晋升啦。咁所以其实你 GDP 你一定唔可以低过七啊或者八先啦，系咪？咁所以你一定系只能够系即系拣嗰啲即系房地产嚟即系去投资噶。 咪同埋你讲紧产业升级有两即系有两样嘢系必须要做噶嘛。第一就系、就真正要改善个法治环境嘛。第二样嘢系尊重知识产权啊嘛。但系问题是你见到喂淘宝你大陆自己都爆啦， 系啊， 淘宝64%系假嘢嚟嘅。喂，第二样嘢， 连苏文大学都有卖。 系咯，喂，第二样嘢你讲紧法治呢一样嘢，喂，习近平啊，早排啊都喺度讨论。究竟党大定法大啊？而最终嘅结论系党大嘅时候，喂，你讲紧产业升级升咩级啫？ 同埋即系嗱，如果你话即系我哋如果见到咧有外资大量撤离嘅风险嘅话咧，所以之前点解即系梁振英喺呢个施政报告里边话要突然 cut 呢个叫做系投资移民咧？喂，其实系有玄机喎。而家你砌翻嚟落嚟睇咧，喂，其实原来咧就系为咗呢一步咧去做准备。咁你变咗就係话如果即係大陆嘅资金要撤离嘅话第一个地方就係揀香港啦係咪咁而家香港你即係连呢一步后路呢都截埋啦。咁所以即係其实习近平而家做一样嘢就係防止大量资金外流啦嘛。 keep 返啲钱喺。 係啦。咁所以其实你嗰陣时你689你唔认都好喂而家就好明显其实就係做緊呢样嘢就係嗰陣时呢即係去年11月嘅时候呢、這個梁振英佢自己喺呢個即係策法會開會嘛，喺度講嗰樣嘢叫咩咧？就是、為咗配合呢個13/5計劃，即係香港咧，就算係香港要即係配合一啲有利大陸嘅政策啊嘛，就算嗰啲政策係對香港係冇即時利益都好，都要考慮。咁而家你睇翻你轉頭咧，嗱，第一件事佢做咗嘅。就系、是、呢、這个即系斩投资移民啦。 喂，再连结落去，喂，今次曾俊华佢嗰个加甜嗰个政策，喂，减利得税，喂，其实系咪亦都货思到？喂，反正以后嘅利得税，因为大陆呢一种cut投资移民或者佢嘅经济不景气，所以就会收得越嚟越少嘅时候，咁、我不如趁而家减咗佢，就攞翻即系一来即系益翻嗰班。 因为方卓贤都讲过啊嘛，即系如果。如果你即係其實你冇咗咧，即係你投資移民呢條水嘅話咧，好多行業咧其實都會受影響啊嘛。即係你即係你金融保險啊嗰啲受影響啦，咁你投資嗰啲又受，唔係即係你嗰啲叫做係即係移民又受影響啊嘛。咁所以其實你係要反而係要彌補呢班人，嗰班人咧反而係同即係佔中完全無關喎。呢、這個係同大陸打貪啊，或者係防呢個熱錢外流有關喎。呢、這個係 咪但係好事嚟嘅？因為我覺得中國嘅改變咧，我哋不能夠脱離呢一個分析同埋視野咧。得兩個因素嘅啫，第一就係、是、習近平癲下，走去同人打仗。共產黨會落台，因為我覺得佢會輸。喺軍事實力上面，佢係唔夠人哋理、就算打入日本仔都好、第二個可能性就係你經濟一夜崩潰。 呢、這个就系共产党咧系好难面对嘅问题。 嗱，经济会唔会一夜崩溃咧就好难讲，但如果你一有呢个通缩风险嘅话咧，嗰、那个即系连锁效应咧，哇咁就好危险啦。因为其实嗱，而家你叫做系 嗱，第一你有通缩啦，你讲咗啦。第二其实你好多即系原始基本上、基本上。都是债台高筑咁， 系啊，有20万亿噶， 犀利过大阪嘅其实， 系啊， 其实有好捻多个底特律啦，即系美国嘅底特律啦， 系啊， 即系嗰个汽车城市啊， 系啊， 喂，如果你第一你个政府完全系俾人掏空咗嘅、起码啲即系戆鸠鸠嘅大工程嘅、再加上你一通缩，经济一冧。咁共產黨做咗咩 sell？ 就撲街噶咯喎， 有咩 sell？ 你點養活13億人民啊？喂，咁我哋嗰陣時候有機會。 嗱，所以點解嗱可以解釋？ 即係我大家唔想見到呢樣嘢，我唔應該攞人哋嘅痛苦嚟建立我哋自己嘅理念噶，撲街。 嗱，所以可以解釋到咧，點解習近平咧咁積極去打貪，而今日咧，阿李嘉誠亦都講話。未见过习近，未见过中国咧系咁重视、咁认真去做打贪嘅。咁因为其实咧，嗱，其实 未见过鸡屙尿啫，系嘛？ 唔系，我觉得呢个亦都唔同。嗱，因为其实你而家你即系其实大陆嘅经济奇迹已经持续咗30年啦，呢、這个增长。咁而家可能真系， 但我觉得背后系有好多虚假嘅数字喺度。 系系系。咁所以而家 即系你唔好以为有多即系自由行嘅人嚟香港，觉得啲嘢好烦，或者系周围去周围飞啊，觉得好烦。但其实嗰啲系一小撮嘅人嚟嘅啫， 唔系，但系共产党可以维持喺大陆咧，嗰、那个叫做系咁统治嘅正当性或者合法性咧，其实靠咩啊？系靠咩咧？系靠经济增长啫嘛。但系如果一冇经济增长嘅话，系一定会落台咁滞噶嘛。所以其实习近平要预示咗呢样嘢，点解要打贪？就系、是、要俾啲市民、俾啲人民一个希望，就系、是、话喂。起碼我而家喺度改善緊啦，起碼我而家起碼即係抄啲貪官家嚇、啊，即係會派翻落嚟俾你啲即係草民啦，係咪先？ 但係治標不治本咯，呢、這個只係俾外界或者俾內地嘅人民去睇，但係能唔能夠根本地解決呢個問題，定係還是係長年累月以嚟由改革開放1978年之後，其實已經係累積呢個問題嘅咧、當日就係咁樣爆發呢個八九民運啫嘛， 官島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 嘛官島係嘛以權謀私嗰個問題。今时今日其实仍然存在嘅， 唔系，但系其实习近平咧，即系你唔可以话佢冇怨见，其实佢自己本身都先下手为强， 佢好惨啊，佢冇得做我哋讲一套政治改革啊， 系， 因为点解咧？一做政治改革，真系会好似苏联咁， 一放就死嘅， 一放即死啊， 啊， 共产党一定落台嘅，系嘛？ 最重要系香港 嗱，佢好似你攞翻嗰阵时候苏联摩尔巴乔夫嗰套嘅模式去做嘅话咧，点解佢必死呢？虽然我哋好想去咁样做，但客观上咧，佢系会好大嘅。第一，沃尔巴乔夫做咩？释放言论自由， 系 系啊， 喂，呢、這个已经系对共产党好大嘅挑战嚟嘅。尤其是喺而家嗰个互联网嘅世代里边，你俾啲人乱咁噏嘅时候，你冇关键词可以框住嗰班友嘅。 而共产党就啱啱好，即系其实习近平就旧年就正就话，即系要即系其实。党嘅安全或者国家安全，其实系于呢个叫做互联网嗰个即系言论上面啊嘛。 跟住，如果你真系开放选举，唔好话中央级嗰啲咩人大啊嗰啲乜嘢，净系院士，你都大镬啦。只要党嗰个代表可以同一个非党嘅代表去做竞争嘅时候，你唔怕街开始。喂，我做候选人都识 sell 啦，系嘛？ 系啊。 大把嘢怼你共产党啦，大佬如果真系识 campaign 嘅话，共产党大佬几多罪孽啊？咁多年嚟，喂你一开放呢啲嘢即死噶啦。再加上你个文字已经逐步开放啊嘛，系嘛？大陆人老实讲，癫得起上嚟嗰时候，仲癫过我哋十倍啦，大佬仲勇武过我哋十倍啦。嗰班友仔仲唔追你共产党？系嘛？由三反五反开始讲起啊，由三面红旗开始讲起啊。由大饑荒开始讲起啊，由反右开始讲起，由文革开始数你共产党啊。开放低层次嘅选举，跟住你内地嗰啲维权嘅问题，就会制造咗好多嗰啲咁嘅维权嘅领袖出嚟。跟住你大镬噶啦。逼你开放，释放政治犯。跟住你又走去做，系嘛？跟住有言论自由，跟住有新闻自由，电视啊、互联网嗰啲媒体一路做，真系唔系好似苏联咁。喂，所以其实共产党系谂得好清楚，不可以走苏联嘅模式嘛。苏联错一步就系佢先搞政治改革，再搞经济改革。 共产党今次系醒嘅，从保佢自己权利嘅角度，就系先搞经济改革，透过经济改革去改善民生，满足人嘅最低层次嘅意愿， 嗯， 就系温饱嘅权利， 嗯 嗯， 我哋觉得佢无耻一件事，但佢真系成功过去30年，除咗八九民运一镬出咗事之外，但好快 rectify， 跟住建立一个贪污嘅集团同埋系统，大家就互相摊牌， 系 系啊。 咁而避免造神啊嘛，即係走呢、這個即係呢個六四之後嘅教訓，就係即係避免造神而維護返啲紅二代嘅利益啊嘛。咁但係而家習近平收權啦，咁其實就已經預示到其實呢一個叫做係即係紅二代嘅攤派模式呢，係會拖垮晒成個黨同埋國家嘅。 最重要係而家拖垮緊香港，你諗下。 但係如果呢即係大陸經濟下行嘅話呢，其實而家好多網友呢都好開心啦，一見到通縮呢就好開心啦，即係好幸災樂禍啦。啊！大陸撲街又好啦，即係咁樣樣。 咪事實上通縮， 有時我都唔想咁諗，但係你確實都係要睇呢條道路。 係 啊， 佢得兩個可能性係落台嘅啫、 嗯。 如果佢唔自身改革嘅話，自身改革都會落台，話俾你聽、 嗯。 因為佢選輸嘅撲街。一個就係佢經濟通縮全面滑落、 嗯， 人民苦不堪言，起嚟革命。 呢、嗯、 個不嬲過我哋嘅中國人嘅邏輯嚟㗎啦，屌！嗰、嗯、班中國人嘅邏輯係咪關我事啊？屌！另外。就是他用武，就是和人打仗， 嗯， 一定扑街。所以日本仔聊多了几下啱。 我唔知日本仔啊，而家佢讲紧岛链政策咧，日印度嗰啲咧都牙痕痕嘅，其实。 嗯，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吓、已经过咗时啦，已经成半个钟， 次吹下吹下，越吹越耐。 系，好，系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